在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耶，苦恨呐，尘缘里呼， 上九大人。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斩娥。 Thank you. you